百合也有春天。 花希望何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在祈愿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。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，应该是我不该问，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未来三天，全国大部分地区无明显降水，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。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》，报告指出，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了22.58万亿元，跃居全球第二；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.51亿，居全球第一。财政部消息，2018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指标约929亿元，其中四川省最高约62亿元。农业部消息，将在5年内全部禁用我国正在使用的12种高毒农药，同时研发推广低毒高效农药和生物农药，以降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。黄河防总消息，受较强冷空气影响，黄河目前已经进入2017至2018年度的风和期。证监会消息，我国期货品种目前共55个，覆盖了农业、化工、能源、矿产等领域，成交量居世界前列。日前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包括上林湖月窑、湖北盘龙城、福建万寿岩等在内的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。据统计，超过半数的幼师表示每天的工作时长在8至10小时，而有22.14%的幼师表示工作时间超过了10小时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这个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。 总会在徐佳莹的歌曲当中找到曾经的自己，那种纯真的不顾一切的英勇，却同时拥有情到深处的忐忑。徐佳莹特别像一个邻家女孩，会和你嬉嬉闹闹，简单的像个孩子。在她网易云的个人介绍里，居然写的是这么几个字，大十岁胸口，天真孩子气随意，你都可以在她身上看到。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孙燕姿 Hey Jude。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

飞出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刚才你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齐秦今年的新歌《迷路》，就像歌词里所唱的，如果在感情里两个人都想成为对方的主导，都想占据这感情里的所有的主动，那这段感情可能真的就是一个错误。合适的爱情经过时间的检验，才会更能体会爱的幸福，否则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可是忘记一个人又是另一份痛苦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赵俊今年的新歌《如果你可以忘记我》。 如果你可以忘记我，两个人陌路到无念无果，有一天你也会懂得，而我依旧。清楚原本的面目，我也不想勉强摆脱，放下了心里舍不得。想问清楚结局的缘故，你也许还是有话要说，是不是你没有想过？希望你好好的，简单又快乐的生活，无我从你的四季经过。如果你可以忘记我，两个人陌路到无念无果，走在这熟悉的街头，看远去的背影泪流。时间把回忆沉积在心中，有一天你也会懂得，而我依旧在原地等候。清楚原本的面目，我也不想勉强摆脱，放下了心里舍不得。想问清楚结局的缘故，你也许还是有话要说，是不是你没有想过？希望你好好的，简单又快乐的生活，默默从你的四季经过。如果你可以忘记我，两个人陌路到无念无果，走在这熟悉的街头，

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。 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教育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，也是一件很需要责任心的事。那我们今天的九六九老板说邀请到的企业就是一家在线英语机构，他们是智慧雨果英语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一直互动的 CEO 李震，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。

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有毒。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嗤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未来五年内，北京将打造2公里影院圈，实现农村乡镇影院全覆盖。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将新建一条高速公路，不但可以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的高速联系，承载未来交通，还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北京西南方向既有的交通压力。市民葛先生今年7月与北京美的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，但装修期间意外发现水泥地面出现了问题，水泥地一戳一个洞。中国联通 5G 的步伐非常快，明年会在一些城市进行试验，2019年进行试商用，预计2020年进行正式商用。近日，清华东路西延工程完工，直通清华园，将有效缓解清华大学周边的拥堵。北京公交月票版 IC 卡勾起了不少市民关于公交月票的回忆，据悉公交月票版一卡通将于2018年亮相。根据最新消息，北京轨道交通16号线农大南路站本月就要投入使用了。今年电磁炉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已经结束，检测结果显示，目前我国生产的电磁炉质量问题不容乐观，近40%不合格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6岁的我这里散步，雪白球鞋早乱舞，我有小眼里街灯很高，我要增高。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坡，小贩摊档始终密布，沿路看到这把阵套，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好。哦哦哦哦哦，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，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，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，平凡也是也是灿烂布景。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，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，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手，在你的一个恍惚里，物换星移，毫不留情。你总是说着没时间，没时间思念，没时间对别人好，没时间付出自己的爱。可是不只是父母，所有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。这段路的意义就是告诉你要珍惜，要在分开前就把爱这个字吐露。

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 著名的导演陈可辛曾经这样评价过黎明，他是那种特别天真的人，特别二的人，囿于人设限制而已。黎明真的是一个天生带着诗人的气质，浪漫的主义在他身上彰显的人，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淡淡的忧郁，而唱情歌就更让人动容了。也许就是这些黎明独有的气质，让大家对于黎明都欲罢不能吧。经典九六九，都市夜归人，周慧敏最爱。 天空一片蔚蓝，清风添上了浪漫，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。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，共你初次邂逅，谁没有遐想？诗一般的落霞，酒一般的夕阳，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。斜阳离去，朗月已换上，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。这一生情一缕，恋一对，人一双，哪怕热炽爱一场，渐直退和唱，月冷风和霜，夜雨的狂想。夜花的微香，伴我星夜里幻想，方知不用太紧张。没法隐藏这份爱，是我心情深似海，一生一世难分开，难改变也难再，让你的爱梦深爱。 斜阳离去，朗月已换上。

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，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、痴情的、绝情的、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。 有人对你好，因为你对他好，而有的人对你好，是因为懂得你的好。这辈子很短，不要再做后悔的事情。多少人在跟别人聊天讲话时，一开口全是那个人的名字，轮到跟那个人聊天却秒变哑巴，顾左右而言他，就是无法说出那句在心里默念烂了的我爱你。勇敢一点吧。